哎，好啦，咁啊， 如是我闻啊， 系啊，今次我哋讲咧禁忌啊，吓， 嗯， 啊 taboo，啊，咁啊，天下间咧实在太多禁忌， 系， 乜嘢有禁忌嘅？ 又禁忌陪你长大成长啊，简直 系啊， 有文有生有人类就有禁忌， 系有权力嘅操控先有禁忌啫，我觉得， 啊， 哦，唔紧要嘅，继续啦， 继续啦，咪而家就咁换得咁， 电视台都成日出错字幕啦， 同埋讲错嘢啦， 系咯， 你知道咧，逢系咧，呢个Sigmund Freud有本书咧，就叫做咧，taboo， 嗯， 叫禁忌，但系咧佢一定拉埋住咧嗰个图腾嚟讲， 系 呢个图腾与禁忌， 系 点解要拉埋讲咧？原来咧。人類最早的原始人呢， 嗯， 就因為呢他當了自己是一個某一種動物或者是某種象徵的後裔， 嗯， 譬如中國人就說龍咯， 是啦，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想法呢？我真的不 明白，他剛才我們在禁室裡面都有一個說法，就是每個人都有一個依賴， 是 他，你就說了，他到最後尾佢冇咗個寄託，冇依賴咧，佢唔知點做。 我知啊，嗱呢個明啊，但係冇理由只動物低級過你咁嘅人。 點解咧？點解咧？因為嗰度話真係高級過佢，就因為咧佢頂唔佢，頂佢唔好。譬如嗰只係龍，佢覺得有幻想有樣嘢出嚟係制到佢嘅。如果嗰度係紅番或者嗰啲印第安人，佢好多時咧，佢嗰個圖騰咧係一個大紅人嚟嘅，或者好多古靈精怪，你見嗰啲大樹挑咗嗰啲咧，係有啲超自然力量。咁因為咧，佢崇拜咗嗰樣嘢， 我都覺得係唔滿足啫嗱。佢都相信只熊冇自己咁醒目嘅， 嗰樣 體積又大又好力啊嘛。 佢又好力過你，又搲到嘢。 嗯， 仲要有一樣嘢就中國人都有嘅，就買你怕。 嗯， 即係我尊崇咗你啦。 嗯。 我买你怕啦，你做大佬啦， 你又唔好嚟搞我啦， 你唔好搞我，兼保护我，系几样嘢， 哦，即系将佢 黑社会啊， 系黑社会 拜字头啊， 将佢自己嗰个愿望就 系啦 成真啊，谂住 系啦， 即系自己系佢后代嘅话， 系啦， 咪中国人就拣一个完全系虚拟一个神兽，即系龙啊嘛，但系譬如你讲蒙古人系狼， 系狼， 狼系真噶，狼系真实存在噶，但系蒙古人佢点解会拣狼咧？佢系一个又爱又恨嘅关系。 是 即是他和他在草原上面是相互生存的，互相需要的。 狼图腾就是讲这件事。 是的 ,exactly。狼图腾这本书我觉得是 brilliant 到爆的。但当然最近这几年被大陆翻拍了做电影之后，是一场极大的灾难。 你有没有 看？有 屌屌声。屌到爆咗，千祈唔好。 但拍得好靚下，我睇啲片頭。 屌你睇 National Geographic 得啦，如果要靚，因為成套戲咧，真係鬧到趴低。 佢咪利用咗呢個故仔嚟曲線咁樣讚緊共產黨？ 唔係，佢將佢裡面所有政治元素抽走曬。 哦、 本書點解咁勁？因為佢講民族性啊嘛，佢講中國人嘅民族性，係蒙古人嘅民族性。點解中國歷朝歷代？喂，話大佬，你講到自己天下第一大國啊， 泱泱大國， 泱泱大國。中国世界中心最大是你咁 Q 巴闭，点解你会几镬俾嗰啲 外族？外族 系游牧，仲要系低等过你，又细又少人， 又冇文化， 征服你咧， 系啦，俾人哋抽低咧，咁我哋十个打一个都够噶，真系系咪先？点解咧？咁佢本书就解释晒啲嘢， 但系都系拍唔到， 完全唔 讲。咪所以咪讲呢样嘢个主题咪 直情冇咗啊！ 哦， 咪讲呢样， 即系借本书抽本书水啦，其实 系啊，根本就系佢里面即系点解狼图腾咁巴闭咧？佢系将佢自己啊姜蓉啊个作者，佢当年住喺蒙古个经验咧，佢见到蒙古人同狼嘅惺惺相惜系啦，即系话其实。佢係破壞佢哋嗰啲羊群嘅，殺佢啲羊啊，擔走嗰啲。 羊咪正正係中國人啦，即係華人啦。 Exactly。 唔怪之我睇 佢 relate 到呢啲嘢。 我唔怪之我睇呢個馬可波羅嗰套電視劇啊，而家仲做緊嘅。咁咧就佢都有一場咧講阿大漢咧就專登帶馬可波羅上山。 嗯。 到 大漢揼西漢。 就睇住啲狼咧，就俾啲指示佢。咁啲、狼原來咧，即係馬可波羅鬼佬嚟咁樣，戇居居咁啊？點解咁得意嘅？跟住只狼上山咧咁樣。咁原來就話多啲嘢俾佢聽咁樣咯。即係佢哋真係好真事嚟嘅，即係崇拜狼呢樣嘢。 係啊，係真嘅。同埋就係話佢哋睇咧狼。 雖然話喂佢好，其實佢哋應該好憎狼。如果以中國人嘅習性咧，已經會咧趕盡殺絕， 影響揾食啊嘛，大佬。 Exactly， 喂大佬，羊群係蒙古人嘅命根嚟嘅喎，係嘛？佢著嘅衫又係羊毛啊、羊肩啊、羊肉、羊奶，佢成個生命係。 佢冇錢嘅，佢唔係講錢，係講羊。 佢靠羊。 即係所以佢哋就覺得喂羊咧，專係對付啲唔係狼，對付啲羊咧最叻嘅。咁就即係等於帶即係教咗佢哋點樣生存一樣啦。等于 系啦，佢哋喺即系蒙古人，佢喺狼身上面除咗憎恨佢之外咧，佢亦都见到佢哋团结啦、聪明嘅地方，系啦个策略啦、团结性啦，即系佢哋可以咧步喺雪地里面咧三日三夜唔喐，完全唔喐，就可能喺嗰度赖啊，喺度屙咩都照样唔喐，佢就系等有羊咧。 经过， 经过或者系起身屙尿，嗱，跟住佢里面有一个 chapter， 佢讲得好好，佢就话咧，一班羊咧食完草之后咧，会围埋一齐瞓嘅，透大家围住， 暖啲， 暖啲，同埋咧，如果啲狼冲入嚟咧，佢哋即刻四散咧，咁 等你冇捉到 呢个，捉唔到啊嘛，但系咧，聪明嘅羊咧，上咗年纪啲羊咧，走去瞓觉之前一定屙夜尿嘅。屙咗尿之後先再瞓嘅，但有啲羊仔咧，細個嗰啲咧懶咧，食完就瞓著咧，半夜三更就起身屙尿啦。 係咁啊！ 佢一行出去，個狼等咗三日就係等呢個機會。 即係個領導人個仔走去炒飯咁樣啦。 嗯， 係啦。 明。OK。 又講嗱，佢補充咗呢個狼圖騰啊。係。點解圖騰要同禁忌一齊講咧？ 係。 原來有個原因嘅。 嗯。 因为你有了个图腾，即是说你有大佬，你有了个保佑者主保， 有神主牌， 宗教就叫主保，即是天主教，有个人照你，这个是照你那个形象 icon 这样， 但是因为要照你这个形象，你自然就会引致很多幻想又好，真实又好，他是不喜欢的东西。咁呢啲就係一個咧 taboo 嘅起源啦，即係一個禁忌起源。原來佢係唔中意近住啲污糟嘢嘅，屎塔唔可以佢隔離。咁呢個咧， 咁又同衞生有關嘅， 呢又同衞生有關。但嗰時唔計呢啲嘅啦，係計佢嘅觀察力，知道咧原來任何嘅能力，佢有啲嘢都唔中意嘅，因為佢疑神化啊嘛，疑神化啊嘛，佢就已經知道，如果我当咗你系探咗系大佬，你照我嘅，我就一定要知道你有乜嘢唔 like 嘅。原来你唔 like 食辣嘢，于是辣嘢就系我成个民族 嘅禁忌。 嘅禁忌啦。我知道你唔中意乜嘢，或者我要你欢心。 诶，哇！咁但系呢啲真实现实世界都有人系咁样 嘅。系啊， 即系嗰啲大老板咧，就擦鞋嗰件咧，就最了解，唔可以讲呢啲，唔可以讲。 系啦，咪就啦。所以咧呢个 中国式嘅奴才学啊， 系奴才就系讲啲。所以咧，图腾与禁忌咧，一定系有图腾先，然后咧就有禁忌嘅产生。有图腾嘅嘢，其实咧图腾会带动到系一个文化嚟嘅，系一个文化，因为佢一路引申系一个文化嚟嘅。你。找大佬啊，大佬边个照你啊？ 啊，但我几欣赏我旧老板啊！你讲到呢度， 系啊， 我兜个兜面喺佢面前，我最憎人做翻版嘅。 系， 但嗰个友系踎个监就因为做过翻版，但佢又竟然仲请我， 系咪？冇乜改容， 都系值得欣赏嘅呢啲。 咁啊，变咗咧， 咁有胸襟。 嗱，所有禁忌咧，都系因为咧由此而起， 系 由因为有图腾而起。咁因为有唔同嘅图腾，你汉族嘅图腾，汉人汉族嘅图腾系龙。你蒙古族的图腾是狼， 一个就是鹰咁样， 系冇错。因而咧，你所有嘅taboo，你嘅禁忌都有差别嘅，有共同嘅呢个世界有共同嘅禁忌，但一定咧因为唔同嘅文化， 咁绝对有差别啦， 有 系 有差别 嘅。个图腾都唔同， 啊图腾唔同，就同因此有同唔同图腾嘅差别啦。最早嘅嗰个taboo嘅起源就咁样。咁而家我哋落实啲咧，唔好咁坚离地啦。落实啲咧，原来我哋世界咧喺香港，我哋任何生活都有好多禁忌嘅。 太多 禁忌。而家求其讲讲，譬如话你嗰个最新嗰个感受， 唔好讲住，讲第二啲先。 讲第二啲先。讲咩先？ 嗱，譬如我哋成日话。 崩口人忌崩口户， 我呢个禁忌咯， 系嘛？呢个咪就系禁忌咯，系咪？譬如矮就怕人哋话矮，光头地中海就怕人话甩头发，系咪？ 指着嗰个和尚不能闹秃噜， 系啦。仲有咩咧？ 好多，系譬如咧，你靓女就话咧，大家。同个猪扒食饭，你又唔好叫我嗰个餐叫猪扒，唔系嗰个人咧就见到你咧叫猪扒，即系话紧我咯。 好、 多 嘅喎呢啲，即系尤其是咧，即系譬如有个亲戚，佢老公即系因为佢滚，跟住离咗婚咁样，咁跟住咧，即系你拜年嘅时候就唔准讲某出电视剧，因为嗰个角色咧，即系以前啲人睇电视剧就当咗系生活噶嘛。佢唔知我隐约记得咧，即系有个啱嗰几集啊，做紧个老公除咗滚之外，仲打佢老婆嘅，即系唔好讲呢个电视剧啊，费事唔开心啊咁样。 引致到个联想， 冇错。 咁啊，再简单啲咧，正话嗰个新年，咁啊，中人新年咧要大吉大利，农业社会咧就要子孙昌盛，要丰收。要唔好要长寿，唔好咁早死。 哇！连打烂碗碟都 唔 得。下一句咩？落地开花富贵荣华噶嘛？ 系啊，岁岁平安啊！ 即系我哋话死月，即系你唔好笃正个死月。 嗱，你讲贴地，我即刻我唔系即刻，而家先谂到一个例子，就我真系好妙啊！ 咩咧？ 明明嗰个空就要讲个吉字 嘅。哦，系啦， 我都不知所谓。咁你不如废除咗嗰个字去啦。 咁又唔得，咁佢系真系有个空屋啊！ 咁点有乜问题 啫？统音 讲空屋嘅喎，而家 咪就系咯，我真系不知所谓，觉得 本来系空，就系个空咧就 系 empty， 但系佢咧就当咗重音嘅嘢，都唔得， 系啊， 都唔得。 我觉得呢个真系好反智嘅， 咁啊唔系反智， 我 觉 得学极反智添啊， 唔系唔知系反智。中国人好多呢啲，譬如咧，我哋话猪润， 系 点解润咧？啊， 润系咩啊？ 润啊！本来 系 干， 系啊，但系点解要润？点 解？哇！你个荷包干，我咪润佢咯。 哦，原来咁解。 你唔知啊？ 我唔知，唔怪之叫猪干，唔叫猪干。 唔怪猪干啊！ 猪干叫猪润啊！ 佢润啊嘛，要润啊嘛。 咁我从今开始叫猪干。 你本来嗱， 不过如果你话猪干，就俾人话你大陆化。 系啊系啊，因为大陆就无神论啊。 哎呀，咁嘅，我哋崩溃 啊！喂，你咁谂落去啊，好多嘢噶。 猪润足噶嘛？ 系啊，因为你。一定要猪润，因为个肝唔好嘛，荷包肝唔得润啊嘛，咁所以要猪润咯， 真系脆象， 好脆象， 好脆象， 系啊， 即系之类。 喂，新年都好捻多啦， 哇，多咯， 点又话咩礼拜诶咩初大年初一咧，诶唔可以瞓得晏， 唔可以洗头啊， 唔可以洗头啦， 唔好扫地啊， 系啦，唔好扫 晒啲黄金酒啊。 跟住你知我听过好惨就系咧，嗰啲菲佣姐姐啊、引佣姐姐咧， 唔系你个科噶大佬， 佢唔识， 唔系你嗰个。唔系你个图腾啊嘛， 系啦，佢初一佢瞓醒洗头咧，俾老细炒咯，炒啊直情， 又可以告到甩裤啊呢啲真系， 唔系啩？ 我之前请过一个就系咁啊，就系因为佢初一洗头啊， 就系你炒佢， 唔系我啊， 佢妈啦，佢妈， 哎呀，唔系 佢唔会嘅，佢唔会， 我唔会嘅，我唔洗到够咯。跟住譬如我而家个姐姐咧好好噶嘛，跟住咧我话咦，我话一个印尼人嚟噶嘛，咁我咪话咦，我话你。我嗰日入去，我敲門入去咧，見到佢仆咗喺度。我話 sorry， 你念緊經，跟住我即刻閂翻門出去翻去咧。跟住第日問佢：我哋咁夜念經嘅咩？咁樣，跟住佢話唔係，我係瞓著咗。哇！咁你唔使念經。 喺度瞓。 係啦，跟住咧，跟住佢就話冇啊，佢冇念噶啦。佢話念經要著白色袍噶嘛，咁樣。 一印尼先念噶嘛，離開咗。 唔係五次啊，五功啊， 五功啊嘛。跟住我話佢，我唔知要著白色袍嘅。咁我話咁你點解唔念咧？咁樣，佢以前個老闆唔俾佢念。 哎呀，陰功。 嚇，咁都得，大佬，你唔信咪唔好信。你唔好搞人哋嘅宗教。 有好多人。 哇！如果你讲起印尼嘅姐姐， 啲故事真系劲扑街，我觉得。 我真系讲一件事，好感动。 系。 嗱，头先讲唔系另外一单仲感动。 系讲。 咁咧，我妈入咗医院啊嘛。 嗯。 咁咧，同埋佢即系入医院之前，即系入咗之后咧，医生话：诶，冇嘢，掟翻佢走啦。咁、但系其实佢心脏有少危险嘅，佢即系可能冇位定唔知咩啦。咁我家姐突然间发现，佢我屋企个印尼嗰个姐姐。 嗯。 饮咖啡喎，夜晚。 嗯。 啊， 咁佢就做咩饮咖啡啊？ 唔使瞓啊， 因为我唔想瞓得好冧啊，因为 惊佢， 惊我妈跌咗落床又唔知点啊。哇，真系听到呢啲， 哦，责任心， 即系我觉得我真系不孝，即系我都唔能够做得到啊呢啲。责 任心啊，好高，好高， 哇，即系竟然系咁样。 佢曾经自己瞓得唔冧，佢惊你阿妈。 系啊，哇，真系好感动啊呢啲。 系啊，有噶， 真系不孝。 人性， 我全家都不孝。 人性嘅光荣嚟嘅， 系，梗系光辉啦，简直。 所以這個時候即係突然之間好左交地咧，即係唔好，我覺得唔好歧視唔同宗教，即係譬如佢哋係穆斯林咧，即係其實我識好多印尼姐姐係好好嘅，即係好 nice 嘅。佢哋係服從者啊嘛，其實穆斯林嘅意思 我都仆街嘅， 係順從者。 我仆街，我覺得佢哋係受害者，簡直係。 唔係咁，你睇下點樣睇？譬如咧，你如果你睇《可蘭經》咧，你會發現咧，佢係。好嚴格咁要求人嘅為善嘅、 嗯。大家唔好譯啲文啊，雖然我唔夠班，大眾語言嚟話， 你譯十七國，你譯七國都唔使啦。 兩國都 唔計。我哋冇依一個， 你亦唔會引致到佢嚟殺你嘅，唔會嘅，你放心。 唔夠班， 唔夠班，你未夠班。 你譯翻十九得噶，唔好譯我哋。 咁所以咧，禁忌樣咧，真係每個文化都唔同。 係，但係穆斯林都有佢哋禁忌嘛。 有好多添，好多添。 係啦。 係我上次 唔可以放貴禮啦。 我上次你話熱狗嗰樣嘢咧，有個讀穆斯林小學嘅朋友覆咗佢啦。佢話佢讀咁耐可能已經未聽過狗係一個。 唔係我知啊，但係你知道穆斯林有唔同嘅派 系。咁於是乎咧，佢話呢個可能係馬來西亞嘅禁忌嚟嘅啫。 唔係，但我睇新聞佢就話係同個宗教有關嘅。咁佢可能佢哋自己再去 interpret 咗，又變咗第二樣嘢。 你知啊，成日都假傳聖旨嘅，全世界啲奴才都中意假傳聖旨。 唔係，仲有一個咧就係 interpretation， 同埋攞話語權啊嘛， 話語權嗰個解釋權、釋法權，要攞呢樣嘢啊嘛。 真係啦， 一聽見釋法你。明白即明白了 而我們正在學習 東西還是這個還有因為你每個宗教如果宗教的禁忌更加多因為它的宗教一定要很純正如果不純正譬如我舉個例子為什麼叫做新約傳書聖經那本叫舊約傳書很後意明的傳染 這個叫鬼怕後尾枕 不是啊即是说其他的都不是的了我依到这个版本已经是最恐怖的。 就是鬼怕没枕。 没错了这个呢个全字意思呢就是说呢其他多一隻字 都是多 少一隻字 都 不行得、因为呢不正确。 即是为什么他有一个传书呢因为他曾经就排斥了很多其他的聖經。 是啊他有很多呢在三世纪四世纪的时候呢开过很多次譬如尼沙会议。亦決定咗咧個教義係點樣？一決定咗之後咧，呢個打贏嗰啲嘅嗰陣時， 即 係 勝者為王啦。總之， 冇錯，嗰啲係主教，即係後來嘅教皇啊，嗰個總主教咧，就將打輸講輸或者失敗咗嘅，就稱為異端。 係啦，所以咧嗱，我要再。同啲教徒讲一句咧，嗱唔系代表我噶，呢个唔系神物事嘅，佢掟走嗰啲系一个人嘅决定嚟嘅，咁所以咧，即系你唔好话圣经 神物事，佢去掟， 但 系 连嗰个人都冇话 系 神物事， 系斗输咗， 斗输咗。 譬如咧，呢个嚟到中国嘅最大教会咧，就变成警教， 所以圣经话神所物事嘅咧，包括佢掟走埋嗰啲啊，呢个先系真正嘅现实啊。 呢个咧就个列斯脱离。那個老友呢就因為這個主教鬥輸了所以被人逐出教會 排斥了出來 逐出教會之後呢就來到中國這個他弟子就成為了中國的第一次異端邪說入侵了中國在唐朝的時候就成為了警教了 但是異端呢是不是只是中國才扔埋邪說的呢即係譬如猶太教會唔會 都係異端邪說，總之唔係佢。 只要你一言堂一定 係 咁。 一言堂你唔係我嘅咧，就叫異見。 就係邪說啦。 唔係而家我哋叫唔係叫異端，喺政治叫 異見分子。 異見分子 ，yes， 即係劉某某。係點解你話知你得到諾貝爾獎，你仍然咧要坐監咧，因為你係。意見 不如佢咁講啦，不如係冇必然嘅喎。你得到獎唔係代表你唔使坐監，係 冇錯。 咁你仲專業大佬？ 咁你意見分子咧，如果係喺我哋譬如西方教育裏邊咧，係意見啫喎。 係咯，你都係你種説法。 佢唔係，佢而家唔係揭竿取義喎。 即係透過討論可以大家了解多啲嘅嘛。其實 點解意見唔同要坐監啊？ 意見唔同，因為佢意見分子喎。 所以咧，如果你話異端邪説，咪明啲咯。你唔好扮，你唔好扮有型嘅真 係。異端邪點解係會有問題咧？因為你同佢嘅教義有。 質疑啊，你唔係個教義， 質疑都死， 係質疑，哦質疑就易端咯，質疑咪易端咯， 仲大罪過殺人， 你唔信喎，幾大鑊啊？ 易端就好結噶喎， 喂你唔信，你即係挑戰佢權威喎， 係啊， 呢個先係最終極嘅底線喎。 你唔服从最后嘅分裂单， 即系得罪啊方丈咧，仲惨过你打伤十八铜人。 冇错， 冇错。咁你所以呢个咧，亦系一种咧禁忌啊。喺宗教上咧，好多禁忌嘅。 政治又有禁忌，对宗教又有禁忌， 性有禁忌，呢三项， 民间都有禁忌。 唔系呢三煲三煲嘢系最大多 数。我哋陪我哋成长都系呢啲嘢。 禁忌咧，我哋真系可以讲七七四十九集。 系讲一年都得。 系唔同 topic 讲一集。 系 好 Q 劲。 嗱，譬如你讲，嗱，譬如讲打经验中啦，因为我读中学嘅时候咧，已经有啲新移民做同学噶啦，即系细个咧就有大陆嘅新移民啦，佢哋冇乜禁忌，因为无神论咩都得嘅，即系总之咧，即系你。佢可能覺得香港人多禁忌嘅，相反 係係啊係啊。 咁但係讀中學嘅時候，有泰國嘅同學嚟咗咧，佢唔俾摸頭啊？點解？ 係 啲泰國人唔俾摸頭嘅咧？ 覺得個頭神聖 係嘛？ 泰國唔將頭啦，我唔知。但印度人咧就一定咧，即係好多印度教都係個頭咧係神聖嘅， 包住所以 包住嘅，佢唔能夠剃頭髮 包住一個地方啫 ，Punjab 嚇。佢唔能夠剃頭髮剪頭髮添，因為頭髮就我係遮住嗰個神聖嘅地方。 哦，咁唔怪之泰國一剃頭就係要復仇之前啦，即係嚟，即係我睇電影啫，睇啲印度片咧，即係嗰啲大嘅奸角同埋好有爭議性嘅角色咧，復仇之前咧要剃曬個頭，就代表同你要分開，亦都俾啲觀眾覺得呢條友咧，哇，好唔少嘢喎。 具體表明 係啊，冇錯，可能咁解。 咁啊，所以好多咧就禁忌咧，宗教上嘅禁忌。而家我哋睇上嚟就覺得好好笑嘅。譬如咧，鬼都有禁忌嘅喎。 鬼哦，又唔可以曬太陽啊嘛。 唔係啊，咁唔係啊，好多笑嘅。如果你個牀下邊咧，你上床嘅時候，個拖鞋唔好咁樣直十一字啊嘛，要入字， 或者反轉， 或者八啊嘛，或者聖杯咁啊嘛。因為如果唔係只鬼就會咁樣跟你上床啊嘛，救命！ 我覺得嗱，我就好羨慕啊啊次官嗰啲同業嘅。編劇其實可以令到改變曬成個社會嘅風氣喎，即係改變埋，即係尤其是迷信嗰啲人咧，你亂咁噏咧，佢又真係信咗，就變埋永遠嘅一個現象嘅喎。 係啊，永遠都有，喂，同埋淘寶都越嚟越多禁忌嘅，你知唔知啊？ 淘寶 係啊，即係無限講，我都禁忌一個話題。 不如講下電影裡面產生出嚟啲人以為係真嘅禁忌啊！ 嗱， 係 嗱，我舉一個最簡單嘅例， 殭屍糯米嗰啲係咪？ 殭屍糯米唔係殭屍糯米咧， 係咪真啊？ 呢啲糯呢啲禁忌咧，係源於嗰本筆記小説寫低嘅。佢最初第一本咧，我哋拍《鬼打鬼》咧，係第一本第一個殭屍片。小弟有份同阿洪金寶喺韓國日頭嗰時喺酒店度嘅。 夜晚條底褲洗咗，所以唔理得開。 唔理得開，日頭度喺日頭度嘅。 夜晚唔著褲啦，係嘛？ 唔係，所以喺酒店唔可以出去揈揈下。 日頭冇嘢做啊嘛，日頭咪做呢啲。 你即係咧頭先個聽眾講得你啱，三句不離鹹咯。 我唔係講鹹啊，我講個風俗啫嘛。喂，嗱老實，你問下次官啊，當時去到嗰度真係洗底褲係第一件事。 係啊，一定要。 系咪先？即系呢个系国，即系你去韩国。 点解第一件就洗底裤 因为所有韩国男人去嗰度咧，都赞赏啲韩国女人帮你洗埋底裤啊！我听亲就听呢样嘢。 去酒店点解会有女人帮你洗底裤啊？ 咁你问下次官啊，我读紧小学，我点知啫？ 次官头先岌头噶。 我一准再介你听。 咁啊好啦，咗你啦。 咁啊，然后咧呢笔记小说里边咧，系听一啲人翻嚟讲嘅笔记寄翻嚟啫。咁啊，嗰阵时咧好严谨系。落好多揾好多筆記小説裏邊嘅情節，唔係作嘅，係跟翻。譬如話台灣叫做忍住氣啊嘛， 唔好俾殭屍聞到， 唔好俾殭屍聞到你個氣。呢個咧亦係一個迷信，亦係一個禁忌。但係咧亦係抄自一啲筆記小説。 係咪同動物有關嘅？其實呢樣嘢， 呢個 紅酒過嚟問你，你忍住到氣。 呢個問題咧，就係因為咧，中國人當咗氣，而家呼吸嘅氣就係生命嘅所在。西人咧就認為血就係生命嘅所在，所以我哋話咧死咧叫斷了氣，鬼佬唔會叫斷了氣嘅，冇斷了氣嘅，冇脈搏，或者。 鬼佬就觉得一个人流晒啲血咧就会死啦、 嗯， 所以咧血系神圣，血系神圣嘅、嗯，即系佢嘅朴素嘅唯物主义啊、嗯，就睇到佢、嗯，所以耶稣最后屘就饮呢个葡萄酒就系、是、我血，等于你将我个摆咗落去心里边，呢、 嗯 這个就食我嘅呢、這个饼就系我肉， 肉都系咁，系 冇错，系肉啊，佢嘅 flesh， 系咯， 但系最紧要嘅生命所在就系血啊嘛、嗯，中国人咧就唔会嘅、嗯，所以咧。鬼佬的吸血鬼呢就吸你的血、嗯、就拿了你的命就是在 你的生命里面就去补充我的生命、 嗯、脫血就死了 是、啊、因为脫血就死了嘛、嗯、中国人呢有都是吸血 要爭氣所以 是要爭氣、 嗯、 吸呢不会吸你的、那個血、 嗯、 都有吸血鬼都 有, 吸都有中国僵尸吸血但主要是吸氣、 嗯、 你看到一埋嚟嚼你 咧，鬼啊鬼更加明顯。 但係嗰套戲唔係因為係驚俾你發現喎，驚俾阿殭屍。 啊， 佢控埋你就 係咯， 控埋你度咧，你就 stop 咗咧，即係話咧，你都係冇生命嘅。 係， 你冇生命咧、哦，就同一樣。 係啦， 咁佢咧就唔會傷害你啦。如果唔係咧，你有生命 就咁樣嚟分辨你係咪佢嘅 target。 冇錯，咁呢啲都係一種傳說和迷信 其實這些傳說迷信或者這些編劇影響到軍火商 是啊沒錯什麼都影響 因為他追蹤一些 target 是靠熱力感應、啊、靠不同的感應即可能他都是因為小時候那個軍火商的 designer 看過的殭屍片喂有熱力那些就追咯就是這樣的嘛 不過那是現在的國家政策南韓政策都受過影響的 後 面婦女是不是 在美城飛彈好啊，咁另外一個問題咧就係點解鬼或者殭屍或者吸血鬼咁吸引你咧、 嗯？ 就因為佢多taboo 多禁忌，而咧有禁忌就有解禁忌嘅方法。啲觀眾就睇禁忌與解禁忌之間， 即 係 都係出自好奇 嘅。嚇、啊、嗱，譬如舉個例。吸血鬼最怕原来呢因为他是宗教西方有宗教的耶教 圣水 有圣水有十字架、 嗯、 有神父或者牧师那个 银钉 银袍 蒜头就 是不是就是那个饭 蒜头呢就是来自东欧最初 的民间传说的、嗯、就没有宗教含义的、 哦 okay、 很多宗教含义呢就因为他觉得你另外一个图腾上帝、 嗯、 即是我讲上帝图腾很多人会争我的庙庙里的七彩、 嗯、 我当神话的这样就可以制服 了我当笑话还衰 我当神话那你他可以制服了他其实这个就是一个 一物指一物 一物指一物图腾、 啊、其实某程度就是呢即等于鬼佬来到香港呢你拜神他就拜神甚至出埋钱人家打斋、 嗯、 他都是想他的伙计呢、 嗯 即系佢唔系信，佢未必系信嘅。我谂好多宗教背后咧，都系喺个地方上咧，就见到嗰啲人咁样做咧，就唉、哎，希望你有认受性多啲咧，都归纳埋佢。 系啊，咁但问题咧， 你见以前譬如港督会走去求头诶， 系冇错， 车公系啦， 鬼佬咧，警司啊，都喺差馆拜关帝啦、 嗯， 一样嘅。但系咁样，你试谂下、 嗯， 如果中国就有只僵尸出嚟。不是找个道士贴符不是找个道士念咒而是呢找一个圣水撒埋去那个跳跳下的僵尸这僵尸怕不怕你呢你找这个十字架整埋去那个僵尸这僵尸会不会即刻还惨过贴条黄符呢 其实贴黄符都不怕的基本上。 即是这样如果黄符他可以制到他不动得。是完全冇冇完全冇關係， 都唔係佢個科嘢， 因為佢唔係佢科，佢都唔識你咩叫十字架，佢嗰個時都未見個十字架，佢點會驚你咧？咁我呢個問題我問過一個咧專家喎，呢、這個個職場啊，嗰、那個嗰晚你話我飲醉酒斷片嗰晚咧，你睇戲嗰晚啊，咁啊睇套戲啦，咁收尾我哋有個朋友咧就。識得佢就喺網上咧 做個 live chat， 做個 live chat。 嗯， 咁好多人在座好多朋友都問呢個問題， 嗯、 就話如果係中國嘅文化， 嗯， 能唔能夠治到西洋嘅鬼、 嗯， 或者西洋治鬼嘅方法可唔可以治到中國文化嘅僵尸？嗰、 嗯 那個而家個擺婆仲喺度啊 ，Modern 嗰個宅。 嗯 佢嘅答覆就係唔得， 唔得， 冇嘅。呢、這個因為唔同嘅 culture 有唔同嘅。 咁佢都陪你癫喎，佢假定有嗰样嘢喎，真系俾我就真系答都 唔系。当然啦，当然咧，佢靠咁揾食嘅。 哦，咁啊系， 佢靠咁 食咧，大家都 系我哋。我相信咧，佢一定要 临时演员都系演员，好唔好？ 都要演员嘅，都要演出嘅。咁我明白。咁但系咧，佢讲出呢个说话咧，冇呃你啊嘛。 系冇错。 吓，咁我因而感觉到就系、是。原来每一个唔同文化有每一个唔同文化嘅图腾，有每一个文化唔同嘅taboo。 系， 所以禁忌嘅嘢出于咧就系迷，后来演化到由禁忌变迷信。 嗯， 我哋而家见到好多嘅迷信咧，所谓迷信就认为嗰样嘢得。 嗯， 其实咧嗰样嘢冇乜理性嘅根据， 同埋集邮啫嘛。喂，另一信其有呢、這个咪其实集邮心态咯。 系啊， 咁 啊 话你过年初一嗰啲禁忌咧，系咪荒谬咧？系咪大肚婆啲禁忌又好荒谬噶？ 唔 可以揸教剪啊！唔好揸教剪， 唔好揸教剪正常噶，一惊插到个肚。 唔系啊，佢直情系 行路都唔应该行噶，其实大老婆，如果系咁解， 唔好做瑜伽啦，唔好做 瑜伽唔得咁高危，大佬。 唔系啊，有大老婆瑜伽噶嘛？ 嗰啲系攞命搏啫嘛， 唔系噶， 倒立，使唔使倒立先嗰啲？ 唔使，容易生啲啊嘛。喂，如果系咁，你谂下，大老婆又唔可以揸教剪，唔爬梯得啦，呢个绝对明啦，系咪？ 但系着高踭鞋就唔系咁忌。 系啦，又唔可以擒高啦，系嘛？跟住仲有啲咩唔可以食蟹啊？ 系唔中意 蟹，因为太多刺激素嗰啲啊嘛。 虾蟹佢唔系啊，佢唔系嗰时唔系呢个原因噶。唔准食蟹咧，就惊住第时你出生个仔咧，有一笪笪灾嗰啲灾忌啊，即系胎忌啊。 蟹好多胎忌噶嘛，本身。 系佢就认为 咁，你唔好食花蟹咪得咯。因为都 有冇咁严格啊？ 食蟹就冇问题嘅， 但系冇乜胎记。 面包蟹都唔好啊，有着斑啊。 咁啊，食蟹食虾唔得咧，剪截嘅生个仔出嚟。 系啊，冇错。 咁食牛唔得咧，生个仔都有牛精嘅。 系啊，真系咁讲， 好多呢啲。 咪就 系 咯，你讲得出就得噶啦。唔好食菜添。 系 你六只咁企喺度， 好多嘅。 即系任你讲嘅啫嘛。嗱，我讲个经验俾你听咧，我就 系 掌握到。 喂，有一个禁忌系，我觉得好火滚嘅。对唔住啊，就系大肚婆唔可以见到猫咯，唔可以养猫咯。 会啊，系喎，点解咧？ 又话唔系话猫嘅 care care 里面咧有种虫咧， 哦、 会令到畸胎。咁其实已经有兽医解释过一万次了。 新鲜嘅 care 系冇嘅，要养好耐先有噶嘛。 系嗰只猫咧，依一世人有机会嘅啫，唔系一定会有。有依一只咁嘅寄生虫，跟住佢咁啱屙嗰嚿 care 出嚟咧，有一条寄生虫喺里面生存，你仲要即刻吞落肚喎。咁你点样会塞个猫屎落口啫，大佬啊？ 系 啦， 冇错。 我其实我就系我头先讲开。你啊 ，stop 人啊，專家嚟嘅，咁咧就有講我明知嗰啲人嘅迷信咧，我有一次咧，我把即係我突然間靈機一觸咧，我不如做個實驗咧，整蠱下啲好迷信啲人咧，因為當時啊，小弟仲係做緊婚禮攝影師嘅時候咧，咁咧就有一次接到 order 咧，就係喺沙田嘅，喺沙田一啲村屋嗰度嘅。咁咧就個村屋咧要上半個山咧，索曬氣嘅成班兄弟，著埋啲西裝啊、皮底嘅皮鞋啊，好攞命噶嘛。咁上到去阿新娘屋企咧，接新娘咯。啊，點知嗰個新娘嘅爸爸咧就摘聖杯，先至出門嘅。 你話要摘連續18個聖杯先得㗎。 咁啊，摘聖杯咧，其實係你摘到老禮就得啦，係咪？咁有個好處咧，就係唔老禮就摘到老禮，係 冇所謂㗎。 係啦。即系输打赢要嘅， 买到正为止，买到赢为止。 大家咧都又未食饭，早餐又冇食到， 终于瞓唔到。 咁等咗好耐，大家都等到咧。咁巧咧，嗰班兄弟咧，全部都系啲古惑仔啊咁嘅。 跟住冇人话，屌你个女大咗好啦。 唔系，即系佢哋都仲系好守礼嘅。啲古惑仔虽然古惑仔，顶笼就走咗侧边，扯下烟啊，等下细伯，炸完圣杯，屌大佬食饭仆街。 系好卵 我。咁啊好，即系个样咁样讲啦。咁跟住咧，我又等到满喎，即系我又好肚饿喎。咁我想快走，又冇乜电池喎部机，死啦！你再系咁搞法，我点样影埋嗰架车开车啊咁样？咁点知我突然间谂到一啲。谂啲计仔咧嚟戏弄嗰班好迷信嘅兄弟啦，咁因为佢哋咧成日都讲到懒系识嘢咁样咧，嗱扎圣杯啊，西化醒目啊，嗱咁即系懒叻咁啊，顶你个肺啊！ 你话连续十八次， 你咪真系识噶？心谂，咁跟住咧，临哦搞掂吓，起步即系预备走啦，咁样我就同啲兄弟讲，嗱兄弟。如果要好身好运咧，大家咧要赚多啲咧，属羊属牛属马嘅，向住东面行，风山水起咁样。 你有冇跟住嘅？ 我鸠噏噶咋，真系纯粹，我真系，我发脾气噶，纯粹系。点知啲兄弟咧， 真信你。 喂，你属咩噶？诶、哎，唔甩你啊！总之冇话啊，成班打横咁行咧，向住佢话东边喺边啊，师傅，嗰度东边啊。 都惊死师傅啊！ 佢全系啊，全部跟住我咁样打横咁样行去嗰度。佢话唔甩你啦，屌！ 即系总之 系啊，乜属乜都望啦。 我信条友 个最大最 senior 嗰个文最多新个啦。嗱呢、這个师傅啊识嘢啊，啲老礼啊跟住佢冇走鸡咁样。跟住，哇！笑捻到我咧，即系我又唔够胆 心 里 难笑。 嗱、嗯，迷信就系咁啊！ 你呢个节目出咗街嚟扑街，我 好耐啦，廿年前啦。一个实验咧，就证明咧，根本啲人就集邮啫嘛。 系，冇错。 屌你讲乜几好信，佢攞着数啫嘛。 唔系呢个咧，另一个道理啊，就睇到体现到出嚟啦。 系。 点解咧咁多禁忌咧喺一啲咧仪式里边咧咁重要咧？ 嗯。 譬如咩仪式咧？譬如 结婚啦、啊， 嫁娶。 嗯、 譬如丧礼、 嗯， 譬如咧春秋二祭、 嗯， 譬如咧去到祠堂或者去到圣堂、 嗯， 或者去到一啲咧神圣嘅地方，系、嗯、特别咧多禁忌嘅。 系， 因为咧 佢知道你有信啊嘛，因为 佢哋要搞到个要 please 个大佬啊，要使到个大佬咧，你个大佬就系即刚才嗰、那个、 嗯， 你每一个。图腾都有个大佬噶嘛， 嗯、 你结婚就要有人保佑， 嗯、 你丧礼又要有人保佑， 嗯、 你去到一个 同埋最紧要系有得赖 啊， 张爱，你明唔明啊？ 如果 离咗婚有得赖，因为嗰日你冇跟规矩， 系啦，你又做漏嗰啲嘢， 即系食减肥丸啫嘛， 唔系即系你冇理由赖， 你有冇饮够百杯水啊 ？Exact， 冇你冇效， 你有冇瞓咗12个钟啊？ 系啊， 冇啊嘛， 系啦， 你有冇食咗碳水化合物啊？ 系咯。 你咪食咗个梨啊！嗱，咁咪 要睇晒呢张纸先至食啊嘛， 啊 你所以冇得追究噶，你减唔到肥。 系啊，咩合约补偿啫，冇噶， 冇噶、啊啊啊。你自己因为你去到要喺嗰个图腾底下，你就要要求嗰个庇佑。 系、 嗯，咁所以咧，你又特别多咗禁忌啦。呢、 嗯 這个原因 系 好明显噶啦。 系， 所以咧。刚才我哋举咗好多例，全部咧都系因为嗰个仪式里边嗰、 嗯 那个庄严性啊、 嗯， 你要使到佢庄严啊嘛，使到佢有力啊嘛、 嗯， 你要信啊嘛，你要不要问啊嘛，你要信啊嘛，所以咧佢就要加多咯禁忌咧，嚟使到成件事咧严肃化、庄、 嗯、 严化。 嗱、嗯，咁、我哋头先讲嗰啲系抽象啊，系、咪？咁、我哋讲啲现实里面嘅禁忌咯、好冇？ 好啊。 嗱，例如养猫系咪有禁忌啊，探长？ 养猫咩禁忌咧？ 唔系要谂啊嘛！ 我就谂唔，我冇乜噶喎。 大把 哦，生枪咯， 系咯， 呢啲唔系禁忌。 喂，呢啲系禁忌嚟。 呢啲实际需要嚟噶嘛？点？ 系佢又系禁忌， 但系都系禁忌嚟。 佢系禁忌。 如果你唔生枪，你开大个枪咧，你就发觉你只猫就落咗街噶咯，仲要系空降嗰只。 系啊，冇错，系嘛？ 呢啲都算系禁忌啊？ 算系禁忌。 呢啲系常识嚟噶。 唔系，系由一个常识变成咗唔需要解释理由。就变成禁忌，好多嘢咧唔需要解释理由嘅、 但系有解释到理由。 有啲禁忌系唔 make sense 嘅。哦，即系你话你 make sense， 你就系话俾啲冇常识嘅人听， 系 嗰啲人就会觉得系禁忌啦，系、咪？ 因为咧，我琴日先睇 Facebook 咧，先话每日啊有五只猫咧跌落街跌死， 陶杰只猫都跌过落街啦。 系啊，每日都有五只猫跌落街跌死嘅，平均咁样。就点解咧？啲人冇 follow 个禁忌咯，佢冇呢个常识咯， 唔系 佢觉得只猫唔会咯。 我觉得你。当系禁忌都消极嘅，真系，即系其实应该系常识嚟噶嘛，即系 好多人冇啊嘛， 啊系咯， 你明唔明啊？ 咁 如果有啊，就唔会每日平均五只猫跌落街。 咪用咗一种咧，迷信禁忌咧嚟到去使到成个常识有咗力量啊！如果唔系咧，就冇力量啊，系嘛？譬如话阿拉伯人。同埋猶太人，佢一出世咁上下咧，七日就割包皮噶啦。其實割包皮係一個喺佢個種族裏邊係好重要嘅事嘅。點解我哋都市人就唔使一定要七日內割包皮咧？ 大個 點解唔趕咧？ 係點解咁趕咧？ 係 因為佢哋嗰度係沙漠嚟，好容易咧啲沙或者乜嘢咧，棘咗咧。就麻挑烦啦，后边好大烦，其实有卫生嘅原因嘅。咁于是乎咧，就早啲割咗就有一清洗。 割双眼皮添，要咁大。 冇双眼皮，双眼皮唔关系到。好啊，点解唔食猪咧？ 有原因嘅，因为咧， 因为圣经利未记讲晒呢啲， 讲晒。其实咧后边有根据嘅，因为咧你如果你猪咧系觉得系污秽嘅嘢咧，因为喺嗰啲地方根本第一就好少养猪， 同埋 羊同埋牛啫嘛， 同埋嗰阵时冇微生物学噶嘛， 系冇微生物学啊嘛。如果猪咧一定系掠地啊， 同埋乱咁食嘢， 同埋咧 佢都大嘅。 同埋佢一定掠污糟嘢 哦，因为要凉快，攞啲泥度 掠，咁啊掠得好紧要噶嘛。 嗯、 所以咧，佢当咗系污糟。 嗯、 但如果你话咧，而家嚟讲，你食瑞士猪咧，系或者日本猪咧，系正过卫生到卫生过你食任何嘅肉。 嗯、 你睇下瑞士啲猪咧，同人瞓噶喎。 嗯， 嗰啲斑点猪啊 ，B B 猪 同人瞓噶。 但系又杀咗佢，好残忍。 咁后来咧， 今晚先食咗，俾人我喺度整咗。 啊！食瑞士豬啊！ 我今晚整 係咩？ 西班牙豬， 西班牙豬係啦，嗰啲同人瞓得嘅喎， 好得意個， 係好可以誒，好乾淨嘅喎。但喺嗰個年代就好污糟啦，唔得啦。 但係好奇怪。 嗱，講翻貓跳樓嗰樣嘢啊，即係貓嘅禁忌就係唔好開窗啦。嗱，依一個探長頭先講，我係常識嚟嘅喎，係的而且確係常識，但係偏偏就太多人冇常識，係啦。咁咧，所以咧先會出咁嘅新聞。 自己方便就唔當佢嗱，我可以。解釋得到， 同埋啲人咧，嗱，譬如好似我媽咁計啦 ，OK， 咁我嗰陣時咧自己住，跟住我媽咧就翻嚟香港幾日，就嚟咗我屋企住，咁我就千叮萬囑，我就唔可以開窗，我啲貓會跳樓，咁我媽就餓完之後咧，我咧第二日翻工翻到嚟咧就聽到 跳咗兩隻， 就聽到咧喵喵喵喵喺度慘叫， 你只個勾住個牆。 喺出喪廳嗰度，成間都咁揾唔到，衣櫃都打開埋，喪抄揾唔到。跟住聽下，咦，窗出邊喎？跟住咧就見到我只貓咧，唔係依一隻啦，之前嘅過身噶啦，已經坐咗個花盆度咧，成隻濕曬，因為上面淋花就淋到我只貓，坐咗喺花盆度。好彩有個花槽，好彩有個花盆。 如果唔係跌落 街，佢就坐咗個花盆度，成隻都係泥。OK， 係啦，因為咧我媽就貪圖自己咧。覺得涼爽啊！ 要開窗， 佢話要開窗，同埋咧，佢覺得貓點會跳樓啊？點會咁蠢啊？咁哇！嗰日翻到嚟咧，俾我噴到一面屁咁樣，因為佢就諗唔到，原來貓見到只雀仔飛過，或者有 乜嘢都係乜嘢乜嘢 啊， 閃動嘅嘢都唔得。 係啦，蝴蝶啊，乜春都好咧，佢就撲噶啦。 係啊， 係啦，諗唔到，諗唔到，咁會唔會唔聽你講？ 頭先我哋好似講緊聖經嗰啲食豬肉。 系， 嗱唔系，即系我觉得基督徒咧又好聪明嘅，大家都读嗰本圣经，大家点解回教唔准食猪肉，就系因为喺本圣经度嚟嘅。咁但系我就想知回教人食唔食鲳鱼嘅咧，食唔食蝦蟹蜆嘅咧？ 蝦蟹咧就因为你未讲咗咧，佢有壳啊，有壳嘅嘢佢唔食嘅。鲳鱼有冇鳞先？ 冇 嘅 就 冇鳞都唔食 嘅。系啦，咪就系咯。但系点解净系唔食猪肉咧？ 豬肉咪就係正話講， 唔係我就係淨點解淨係唔食豬肉咧？幾樣嘢都唔得嘅。 你講回教 係啊， 因為神聖啊嘛。 嗰本經都一樣，佢唔係因為神聖，因為豬污糟。 佢話污糟嘛， 佢話救過咩啊嘛？ 唔係污糟啊，佢都係嚟自同一個利未記。 但咧有好多係全部利未記一個。而家所以啲人咧唔係叫做回教。 但另外個版本話係因為佢救過 呢個咧，呢個咧後來咧好多人咧會穿作附會嘅，唔係宗教定宗教。 因為主要係嗰哪吒啫嘛。 但係咧，如果用我哋而家現代人嘅睇法咧，其實後邊個根據就係哪吒，覺得佢污糟，就唔覺得佢係好似其他咧。佢其實羊一樣污糟嘅嘢，不過佢係經常要養住。牛一樣污糟嘅嘢。嗱。印度咧，印度教就唔食牛嘅，因为咧牛咧喺佢哋里边系神嚟嘅， 好神圣， 好神圣，所以唔能够杀佢嘅， 尤其系母牛， 系啦， 系啦， 但老鼠都系嘅，印度系咪老鼠都 老鼠系啊， 系啊， 老鼠神圣， 但系所以印度啲咪啲寺庙嘅鼠患系劲到咧一齐饮奶嘅，睇嗰啲片啊， 我唔记得个印度教只牛叫咩名添啊。有个名添啊， 系有男帝啊，男帝。 咁只牛咧，仲要拜佢嘅。呢个咧喺圣经里边咧，亦有讲到拜金牛。 系 金牛， 佢就影射佢。 唔系，佢就喺佢沿途嘅时候啊，有另外一啲民族系 不同的猶太民族， 哦，即是他見到的金牛， 他一神家一定要排擠其他 的，的民族，就變了那些是邪東西，但他又吸收了很多他邪那些人，那些蛇那些人的象 象徵 呢，變成他 的魔鬼敵人，所以呢，是啊，你也明白了，沒錯，你只說蒼魚有沒有鱗呢？沒鱗呢， 放大鏡看就有的， 如果沒有鱗呢就一樣的， 是啊，就是，即是輸打贏要，基督教這些好像沒有聽過這樣， 沒有人知道，沒有人知道， 不是我的家姐 被我害了的，她知道了，我一直跟她辯論，哦，那你又不跟，那些東西你又跟，就是咯， 啊 很多人閃你又吃，哇又說鰻魚飯又吃，你全部犯曬戒喎，你哋真係。 跟你咪記嘅。 佢個牧師話得就得啦。 唔係冇，你話唔得佢都照食㗎啦。咪唔返呢間教會啦，搵一間個牧師唔會講呢啲。 係乜都食得嘅。 係呀。因為我姐夫好餵食嘅，但又好虔誠嘅同事。哇但係話你乜都食，但係你又唔睇聖經㗎喎，唔得意㗎。 係啦，點解你又唔跟嗰啲禁食嘅嘢呢？ 喂同埋你件衫又有皮又有棉嘅，唔得㗎喎，聖經話唔得㗎喎。係啦，一定要一隻隻地㗎喎。棉同埋皮唔得，淨係皮又得，淨係棉又得，即係唔可以夾雜嘅。 係呀，冇錯。 即係佢呢啲你又唔信㗎喎。好，奇怪的，即是输打赢要选择性的，选择性 揀方便咯， 是啊，或者他说应该时代已经进步，已经不是那些不应该再说了， 还有进化那些， 进化了， 不是，但他研究为什么要进化，为什么有些东西又不进化得呢， 是啊，没错， 即他又不揀这些，揀一些说进化的，很有趣， 避不避孕先，你的家姐 当然避啦， 避孕又不得的，神的 旨意，因为基督教怎样，基督教怎样跟旧教分东西先，因为连休妻都得，为什么不得， 是啊，什么不得， 是啊，你休妻为什么，为了生仔，是 啊，即是任他说的，任 你讲嘅吓，冇错啦。好啊，咁啊，中国人咧，点解我哋民间就咁多禁忌咧？因为咧，我哋中国人咧，民间里边太多老细，太多大佬啦。点解咧？因为中国人咧冇一个好似譬如西方咁样，西方咧有一个罗马帝国，佢统一咗欧洲之后咧，佢颁咗个颁系啊颁定。政教合一，他一定得一個啫。如果不信那個咧，你就很大鑊噶啦。你被人逐出教會咧，你就不用旨意。更慘過而家冇 credit card， 你讀書又唔得，你乜都唔得。 冇埋身份證添， 乜身份證咁樣 ，II 都唔得。 同埋咧， 都不如啊 ，excommunication 嘛，叫做破叫破門律啦。呢個咧俾人逐出教會咧係好。好結一件事， 但係咧羅馬帝國佢唔止係統一咗，佢仲因為佢維持嘅時間耐， 好耐係啦， 好耐。而你中國唔係冇統一過，你秦朝開始統一㗎，咁但係每個都係二三百年、三四百年，咁跟住又嗰一朝換代，中間又 累積咗好多唔同嘅規矩。 同埋咧，仲有一樣嘢咧，就係中國咧個地理環境咧同歐洲有啲唔同。中國嘅地理環境咧係多山。多湖多地方分隔，所以咧我哋嘅dialect咧，我哋方言特别 多 嘅，佢唔好难统一方言啊，可以统一文字，因为你最后咧，你都要用文字嚟记录咧，同埋去品翻俾上高听，咁你一定要统一啦，唔统一。你有你写，我有 我话完你坏话，你上阿皇帝都唔知。 啊， 点写 啊？大家点写啊？ 明明系话你要赞紧佢， 讲咧就得啦，讲就可以。你条 冚家富贵啊！哇，真系开心，你话冚家富贵咁样。 咁啊，所以咧就因为咁多阻隔咧，所以咧就太多老细。 但嚟到香港仲大镬， 系啊， 有鬼佬系你老细。 兼且咧系一个沟集嘅城市，佢有北方嘅大佬。又有南方的大佬，有鬼佬的大佬，有印度的大佬，是不是什么大佬有，太多大佬。 所以香港是理论上很多禁忌。 还有啊，那时有国民党的大佬， 是 有 共 产党的 大 佬， 是什么大佬，政治有各种大佬。那于是乎各种大佬都带一些他的禁忌。 是很极端的，所以令到人家预期这么多，不如我什么禁忌都。扮鬼妹咁樣嗰啲咧，扮竹星點解咁受歡迎呢，因為你冇一般中國人嘅禁忌啊嘛，你夠膽講嘢啊嘛，自然溝女溝多咗。 好簡單，有一個咧，七十年代或者八十年代都係禁忌。原來啲好多學校咧係唔准你留長頭髮嘅，男仔啊，女仔啊，另外一種禁忌啊。 女仔條裙唔准短啫， 唔准短啫。男仔點解唔准留長頭髮咧？ 因為驚你係似 Beatles 咯。 系啦，抗人 就好鬼反叛噶嘛。 系，同埋咧就觉得原来咧你好似你咁梳得咁短咧，同埋咧你分咗界咧，咁样咧就斯文啦。 系， 如果你 系 系啦。我老母，我个大，我姑妈同埋我老母咧，有一句说话咧，嗰时我明啦，而家我明，嗰时我唔明嘅，而家我明啦。佢话你叫长毛贼啊，原来咧， 哦，就系同清朝嗰啲， 同清朝嗰阵时咧，呢个太平天国有关。 系，哦 okay， 原来嗰啲贼咧，你就系咁嘅样。 就冇钱非法嘅， 唔系冇钱，佢专登唔留边，佢将个头发咧变成， 即系都系反叛嘅， 系反叛作反，于是乎咧。呢，这個咁嘅觀念咧，我諗咧加埋其他黑衣啊，又係長髮啦， 留須啦，有啲人就唔中意。 嗱，留嗰種須冇所謂。 唔係嗱，有啲意見領袖咧就話做議員留須啊輸緊嘅咁。 係又得，又係咁講法。 但係都係燈神啦。 咁呢個咧長頭髮咧就變成一個禁忌。 係 好多學校咧就揾個校長或者副校長或者個主任就企咗喺學校門口 捉啊 捉你，如果你一度。啲头发长到冚住嗰个 耳仔都唔得， 耳仔咧，或者咧你冚到嗰个衫领咧，就即刻要你非法，唔系唔准你入嚟。 啊！即刻叫第二个同学帮你剪咯。 有冇啊？咁 我就做剪咗个咯。 你做过啊？ 做过， 真系咁结啊！ 我识剪发噶嘛，实读书嗰阵 系咩？ 系 我真系剪啊！ 哇，初才多艺啊，探长。 系啦，跟住咧，嗰啲同学咧， 我以为带佢出去外边 唔系啊！我佢知道我中意帮人剪咪。有我唔使读书走啦，帮人剪发咯。 哦， 我同我喂留三条头嚟啊，帮我。 嗱，咁点解呢个禁忌咧？我就认为咧，个校长可能都唔知道。总之咧，觉得咧咁样有失校誉。 诶，嗱，我个睇法唔同啊。当我离开校园之后咧，我就回顾翻咁多年嘅校规咧，有咩改变咧？原来都系搬龙门嘅。总之潮流兴咩咧，就要反潮流。就令到你咧好冇瘾为止。即係到今時今日咧，啲權貴令到後生仔唔開心，你做咩要開心，佢都要反對你嘅。 哦，根本表現邊個權力？ 係啦，根本中國人就係中意咁樣噶嘛。嗱，你就諗下，你回顧翻小學嘅時候，唔準著喇叭褲。 係， 喂，我讀中，因為嗰陣時興喇叭褲咯。 哦， 跟住到中三四，你著喇叭褲嗰啲真係阿薯乜嚟嘅，即係 就準你著啦。 就唔准著窄腳褲。 哦， 即係總因為嗰陣時 Greece 之後咧， 哦 ，Saturday Night Fever， 我明啦 ，Greece 咧係兩回，即係啱啱嘅分水嶺嚟。Saturday Night Fever 仲興少少喇叭褲嘅， 明。 但係過咗之後咧，到 Greece 之後咧，冇人著喇叭褲噶啦嘛，佢就修例啦，釋法啦，又話唔準著闊嘅，唔準著窄嘅褲。 總之有咁柒得咁柒啦。 係啦，總之個目的就要你柒啫嘛。 唔係，要你柒嘅原因咧，就因為佢掌握權力，我講嘅才算數。你哋唔好自動有個你自己嘅主意。 冇錯啦， 我一定要控制到你。 冇錯啦， 我能夠鉗到你。 冇錯， 控制欲嚟嘅， 係一權力欲嚟嘅。 即係要你唔開心都係佢嘅權力嚟。 呢個 開心係人嘅天性嚟。 我而家明白啦，點解有啲人咧做領袖係要？使到人哋唔开心咧， exactly， 原来佢系要掌握权力， 但 系 呢啲我中学就已经明啦。 哇！呢 个有一啲数字人咧喺香港咧，就中意令到700,000人都唔开心， 要你 开心 就 开心啦。 系啊，冇错啦。 佢就要施行佢嘅权力。 嗯，同埋有钱人都有呢个特性嘅。 有， 佢专系投诉人哋噪音嗰啲咪系咯。 系啊。唔关佢事，都话对面海 系啦，冇错啦。 对面海听唔到， 就唔开心。 即系见到人开心，佢就少咗开心啦嘛。 嗯， 因为你唔应该得到开心咁，因为你系穷卵嚟噶嘛。 系你应该忧愁噶嘛。 系啊，同埋有啲出钱揾人做工嗰啲人咧，都唔中意嗰间做工嘅过程好开心噶。 系啊， 你个老友阿 Lina 咧，佢唔出 OT 钱啊。 唔系我老友啊， 佢嗰阵时唔想出 OT 钱，原因就系咧，我哋开工嘅时候，我哋好喜乐啊。 哦，我又明啦。有好多雇主咧，使到嗰个姐姐嗰佣人咧，乜嘢都唔得， 系乜都唔得。 喺屋企咧，着个拖鞋又唔得，赤脚又唔得， 拜神都唔得咯， 拜神又唔得。 系啊， 因为嗰出咗钱咧，你就应该 属于佢嘅。 唔系你做嘢嘅时候系唔系叫嚟开心噶？ 佢呢个观念开心， 呢个观念我觉得好错。喂，嗰个友做紧工都好开心，佢效率必定高。 系咯， 同埋做嘅嘢， 我哋 近时 做领袖咧，或者做主管咧。就設辦法令到人哋翻工，嚟尋開心。 因為你西方嘅思想嚟噶嘛， 咁希望你 带住快乐嚟翻工，带住快乐嚟走。 因为嗰阵时候欢乐今宵嘛， 今晚讲咗。使到你咧喺成个嗰个 efficiency 嗰个效率会提高嘅， 系冇错。 但系而家你讲个咧，就因为我想我开心， 系 我仲有权力嘅开心，我唔理你开心。 即系根本上中国人咧，个个都想做皇帝， 嗯， 系冇错。 皇帝以外系咩啊？就系、是、乞衣。 两种嘅啫， 系啦，冇错啦，因为我哋心目中就有两种，即系都系一个二元化嚟嘅咯， 系啦， 好可悲嘅真系， 系两面极端嚟， 所以我越嚟越憎中国嘅真系， 系啊， 其实一早已经憎噶啦， 呢个咪就系、是、所有禁忌咧嘅用处咯 ，usage 系喂，咁但系嗰啲儒家嘅中庸之道喺边咧， 冇晒啦， 喺中 国 好似冇咗喎呢样嘢， 讲系一回事，做系另外， 冇错，系啊。佢做咩要佢做咩要俾你纵容先？做咩我唔有权力话晒？ 咪即系 揸晒你 钱？其实呢个权力就系彻底毁坏晒。 系啊， 即系权力欲彻底毁坏晒任何嘅。 系啊， 而家思想同埋 你而家讲紧嗰啲咧，近前我哋学校好多禁忌嘅、 嗯， 你唔准带武侠小说翻去睇， 惊你睇咗之后好打。 我唔系啊， 开片。 原来用你呢个解释，我完全明啦。 你越中意佢越唔俾咯。 权力啊嘛，佢个老师啊睇，佢个校长啊睇。 屌，我小学啊去宿营啊，学校宿营啊，我带咗个 CD player 系听到收音机，但我唔听收音机嘅，我播 CD 俾先生收到，没收咗，第日还翻俾我，系啱啱听完。 佢听完 系啦。依、這个唔知唔知几多台咁样，港台、广东、广西咁样咯， 就 系、 是、啦。 我从来冇听过电台，即系唔系我啦。佢没收咗之后再去听。 即系我细个咧，不停咁俾人没收啲嘢嘅。我将啲兴趣咧，好似同啲同学分享嘅，例如我小学带相机翻去，又俾人收咗啦。但系因为好贵重嘅物品咧，佢都唔敢 keep 啊。 嗯。 咁咧就叫我以后唔准带啦。中学嘅时候我带个电子琴翻去啦，又收啦，我冇影响，我小食先玩嘅喎。 但系问题就系冇道理讲。总之咧呢个原来系权力嚟嘅， 冇错。 咁我嗰时嘅权力嘅施行咧就系唔准你睇武侠小说。咁我到而家都唔明，而家今日我明啦，原来佢 明咗， 明晒。因为咧， 你系明灯啊！ 因为佢咧，因为佢又睇，攞咗我本武侠小说，佢睇啊，大佬，佢睇完俾我啊。 喂，你话你读书嗰阵时唔准睇武侠小说，喂，阿妈会奶茶关你事？ 啲僆仔点解唔带咸书嘅咧？益下阿叔多。 但系你知唔知咧？民间又话咧，唔可以睇水浒啊。 系嗰句咧就清朝嘅《水浒》《红楼》《三国》都话唔好睇。 系啦， 因为老叶睇《三国》。《水浒传》咧就富人富道，《重流》咧就富淫啊， 系啊， 富淫。好啦，咁啊，而家咧就变成中国小说、古典小说必睇。武侠小说咧，而家咧就老师劝喻啲学生，唔该你唔睇小说都冇所谓，你睇下武侠小说啊，睇下金庸，睇下梁羽生啊，唔该。你睇下你啲中文写到咁曳，你学下人。我哋嗰代啊，我哋都睇嗰啲武侠小说长大啦、但系佢又唔讲翻， 冇兴趣啊！ 佢唔讲翻嗰阵时喺我哋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系没收噶喎， 系 冇讲你上堂睇有冇收啦，你喺书包里边抄到你本武 侠小说，你都死， 你都系禁忌嚟。 你嗰阵时嘅年代，共产党都未发烂咧， 未发烂， 但系点解会已经系咁？即系中国人嘅基因就 系基因，呢根就系权力欲咯， 系。 好多啲 教会学校，就算唔系中国人学校咧，都系咁噶。 我有冇讲过？我以前体育堂啊，剥咗衫，跟住换件体育衫出嚟，定唔知整污糟咗？有个人除咗件体育衫，就着翻件恤衫，现咗一个 devil 嗰个字，有个品。 哦，惨啊！惨啊！ 咁样都俾人 讲出口， 砌， 仲俾人公审啊！仲要企出嚟，嗱呢个 钉石 有 angel 唔着 devil 咁样，即系 angel 唔做，要着件 devil 出嚟，即系真人真事。嗰间中学就系黄之锋同我一起读过间中学，就 系 咁专制嘅一个， 所以咪咁反叛咯，你两个。喂，我可能 有关。 我中学嘅时候，秋天啦，可以里面着一件即系面着一件嗰啲背心啊，灰色有条红边嘅。咁我妈嗰阵时啱啱学识织冷衫咧，佢织咗件一模一样嘅俾我着。 唔得，因为你织。 系啦， 唔系买， 系 点解咧？ 系啦， 你冇买佢啊嘛？ 我买咗噶，买咗噶。跟住我妈整翻件一模一样嘅咧，都唔得。如今时今日你俾我，可能从佢拆噶，大佬。 知识产权啊嘛，要 唔系知识产权？ 分 commission 就仲有啊！我又讲嗰间中学咧，又系 呢啲佢冇讲系禁忌啊，但系唔知点解咧，又系禁忌。嗱，中学同学中一嘅时候天才表演啦，即系大家音乐堂要揾一样嘢表演俾大家睇嘅，唔知有个表演，即系 天才表演， 圣诞节嘅时候咁啊选拔咯。咁我哋三条友死党嚟嘅，咁我又唔中意唱歌嘅，两个同学唱，咁我中间咧就过门就吹口琴咁样，嗰只系林子祥一个人。咁梦里隐隐见着你啫，都唔 系 好露骨啫呢啲。band 喎， 点 全班喺个同学都冇我哋表演得咁好啊。又有唱有， 因为就一个人， 唔系因为你话里面啲歌词系大成年人嘅爱情嗰啲故事。 哎呀， 搞错啊！ 中学咯， 呢啲咪 入咯。 哇，喂，搵多几堂。揾多几次嚟讲讲呢啲， 真系 好多人共鸣。 我想讲好多感， 好多人共鸣啊！ 系啊， 真系唔怪得知我真系咁愤怒啊！真 系，养成啊， 我都 冇错， 我都听到愤怒。 妖离晒谱啊！间就叫汇基中学啊，顶你个肺！ 下个礼拜见， 下 个礼拜见， 拜 拜。